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按照我们的惯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职业生涯发展的问题。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电竞的职业发展之路啊，正好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电子竞技的战队，叫 IG 战队啊，在一场这个国内外瞩目的哈行业内非常知名的电竞大赛当中夺冠。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他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身影哈。王思聪是这个电竞战队的投资人。王思聪呢，很多朋友都了解，他是王健林的儿子。那王健林呢，又是中国知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站在企业家父亲的身上更容易成功吗？华兴，你的观点是？ 啊，容易。啊， 比不站在企业家父亲的身上容易成功 啊？对，肯定是。 好，那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像很多这个企业家的后代一样哈，比我们有钱，他们没有整天花天酒地啊，而且呢非常的忙碌，真的就过得比我们好吗？ 差不多吧，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就差不多，就是不一定过得比我们好是吗？ 对，不一定，但大多数都是。 大多数都过得比我们好。 对， 好，那一会儿我们就来探讨，包括你所说的好和我所说的好都有哪些维度啊。首先第一个问题，父辈的财富和资源赋予了他们什么呢？ 就也赋予了他们，其实父辈的财富和资源赋予了他们可选择权啊，他有的选啊。 比如说 他可以选择继承父辈的这个企业，对吧？也可以选择说跟父辈谈好了，说我不继承父辈的企业，你给我一笔钱让我去重新创个业，对吧？也可以选择说我也不想重新创个业，我就想干我自己的事儿，对吧？比如说巴菲特的孩子，他不就是去做去非洲还是做农业，好像是，对吧？我可以去做自己的事儿，对吧？我也不需要你只要帮我把钱，就是我一旦失败了，我至少能回到家，对吧？我回到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就可以了。 好，就是说在实现自己理想这条道路上呢，他不必太委曲求全， 对， 不必太给自己太多的束缚， 对， 有更多的选择，只要父亲同意， 对。 是吧？但前提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父亲或母亲同意给他这么多的钱和资源。 对，大多数父母都同意，就是或者说就算不同意，也就表面上不同意，对， 实际上也奈他们不何，毕竟还是自己的骨肉。 你又不可能断了，说我给你断绝父子关系，一切都由你那什么？这件事在中国是很难发生的。 是，国外呢？ 国外也差不多。就是国外虽然你们看到说什么小布什的孩子什么自己考大学，自己学习，自己那个挣那个钱，但是那是就是他的内心是安全的，他的内心的那个安全感是完全存在的。也就是说，就算他其实内心心里知道，虽然他意识不到，但他潜意识其实是知道，就算我失败了，我一切一塌糊涂失败了，我回到家里边还能给我一个。 就是内心有一个安全垫。 对， 比如说你要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一般人就很怕，是不是？ 对， 但是他们能够知道下面一定会有那个气垫在接 着，对，有人给托底儿。对，嗯， 是，嗯，好，所以如果没有父辈的财富和资源的话，一般人就需要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教育啊，是吧？ 嗯， 认真的去工作呀， 对， 哪怕是干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 对，就想办法成为他们的父辈呗， 获得这些财富和资源， 嗯， 是不是？ 对， 就是有一些资源是不需要获得的，它是继承过来的， 对， 有一些是需要自己去到这个社会上去争取和竞争得来的， 嗯， 是吧？ 嗯， 好，那就是他们。这是天生带来的一些优势哈。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他们受教育以及创业的不同阶段，应该说这些财富和资源应该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受教育阶段， 嗯， 这些作用是很大的。 对 啊，因为有些学你可能上不起， 嗯， 有些地方呢你去不了， 嗯， 有些实践呢你根本就接触不到， 嗯， 但是如果以创业为例的话，你认为父辈的财富和资源能够在他创业的不同阶段都为他助力吗？ 哎，他就因为上学他已经创造了，所以在创业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是带延续的。 嗯， 比如说我上学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嗯， 其实我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并不是意味着说我这个学校里老师教的特别好，对吧？嗯，老师这就不是单单意味着这个，而还有另外一个资源，就是你有一个你认识好多好的同学， 嗯， 你跟一堆这个父辈也是很好的孩子的同学在一起待了4年， 嗯， 你在以后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你的老同学，你他们自然会大家会形成一个人脉关系，互相帮助你。 嗯 嗯， 好，那所以还是有一些作用。 对， 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作用。 对，就这些作用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就你看很多人合伙创业不全都是同学合伙吗？嗯，对吧？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事实上呢这些创业者啊，虽然说父母家里还是比较有钱，或者是比较有一定的人脉和资源，他们本人还是很努力的。 嗯， 我们都知道美团的这个创办人王兴是吧？ 嗯， 他实际上呢，他家啊父亲是做水泥生意的，而且在一个县里面呢，有一个年产200万吨的现代化的水泥厂，投资了6亿。所以他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 嗯嗯， 但是呢他回国之后呢自己开始创业，2005年模仿 Facebook 做了一个校内网，后来呢卖给陈一舟了是吧。2007年呢又做了一个饭否和这个海内网，但是没有做下去。2010年呢他又创办美团网，后来呢又涉足这个外卖啊出行等行业啊，算是做的还可以啊。 嗯， 但是事实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和水泥没有太多的关系， 嗯， 是吧？ 嗯， 和他父辈的资源你说能有多大的关系？ 父辈资源可以给他托底儿啊。 嗯，好，那事实上在他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也好败也好啊，有些呢阶段性的卖给了别人也好，似乎和他的父亲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吧。 他父亲可能会给他引荐一些相应的人脉。 嗯， 政府的人脉，企业的人脉， 嗯， 这可以跟他给他引荐，嗯，让他去来去见一见。 但实际上我想谈论的是这个商业的话题啊，就是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嗯， 家里有钱更容易成功吗？ 更容易，当然是更容易了。 嗯，那就一定会成功吗？ 这那当然不一定了，但是更容易。 嗯， 就是成功的概率肯定会更大。 哎，我们怎么理解啊？这个更容易和 一个是100%，一个是100%的可能性，一个是70%的可能性， 嗯， 就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哈，大姨妈，我估计很多女性朋友会用这个 APP 啊， 嗯， 它是一个测算生理周期的这个 APP 啊。那么它的创始人呢叫做柴可啊，不是柴可夫斯基啊，他是柴丽的儿子。柴丽呢是贵州宏宇药业集董事长。那么他呢是这样啊，他创业了4年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结果。 嗯， 在2012年的时候终于啊在大姨妈这个项目上呢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 嗯， 他曾经呢就是他做过一个什么呢，做过一个就是叫做按哪儿这种创业项目，叫按哪儿，不是去哪儿，是按哪儿。就是哪不舒服呢，这个客户端就会告诉你你按哪儿。结果呢在创业比赛当中呢被评委是一顿狠批啊。 嗯， 所以他也是寻求了很多出路，最终才在这个项目当中啊哎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但是也是面临着被比如说像美柚啊这样的平台所竞争。 嗯， 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有钱更容易成功吗？ 容易啊，更容易啊。 嗯， 就是他能扛得住四年啊。 嗯， 对吧？我们也曾经创业过，我有个合伙人，然后创业了一年他就不干了。 嗯， 他没钱啊，他这个家里边没钱，对吧？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然后就说不行，我得去挣钱，于是就得去打工了，他钱都烧完了。 嗯， 所以他能创业四能扛四年，能失败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又一年，有的钱烧啊。 嗯， 对吧？ 嗯，好，我们接着来聊啊哈。按照这个逻辑，华兴好像入我的套了。 嗯， 我们都说时势造英雄，你同意不同意？ 嗯， 啊，我们先不说这个这些人他们的父母，我们说国家啊，日本在战后怎么起来的，是吧？美国啊，在这个一战之后是怎么崛起的？ 嗯。 啊，实际上呢，都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系啊， 嗯， 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系。 嗯， 然后我们再放到微观啊， 嗯， 这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又是如何起来的？ 嗯， 和他们的这个创始人是有息息相关的， 嗯， 联系的。 嗯， 好，那结合到我们刚才聊的话题，这些父辈们啊，他们崛起的年代，现在看来是不是过去了？他们都是在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啊，开始崭露头角。 嗯。 但目前下一批的领军人物，我们以商业领域为例，会从这些人的儿子女儿当中诞生吗？ 那会从。 嗯，华兴依然坚定这个观点，会从。 对， 为什么？ 就是他不一定是他的父母，父母辈不一定是说我自己创业挣了很多钱，但他至少有可能会是个一家企 业的。我说的是领军人物。 那就是反正至少是一家，比如说一些企业的高管啊，什么这种人的孩子。 嗯， 不论是中国还是国外都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放眼美国的话哈， 嗯， 或者是放眼中国一些新兴的高科技公司， 嗯， 民营企业， 嗯， 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些人他们原来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名气，他们的父母并不是某些大公司的董事长 CEO。 他不一定是董事长 CEO， 但是一定还是很有背景的。 嗯， 对，随便找一，比如说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 嗯， 对吧？这个如果你看那个经历就知道，扎克伯格是哈佛大学毕业还是没毕业呀？ 哈佛大学的， 哈佛大学的，然后呢学心理学的，然后但是你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父亲他考试嘛，考完试最后终于哈佛大学录取了， 嗯， 他父亲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跟那个。扎克伯格说啊，你被录取了，特别高兴。然后扎克伯格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说：“哦，这是确实是一件好事。” 嗯， 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研究扎克伯格的中学，你就知道，就扎克伯格的中学应该属于在美国像北京前大附的那个级别一样，就最好的那个中学那个级别一样。 嗯， 然后那种中学都是私立中学， 嗯， 就是大多数人要么去哈佛，就是去70%-80%的人都去常青藤。 所以， 然后能去这个中学的人的家庭，一定都不是穷人孩子的家庭。 好，所以。这倒也证实了我的另外一个猜测，就是说这些顶级企业家的孩子当中，倒不会有这么多的顶级企业家诞生，但是就是还不错的这些精英家庭，倒是会诞生出下一代的商业领军人物。你是这么一个观点吗？ 我不是，我就是说他就是他只要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人群里边就可以，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顶级企业家也很有可能诞生。 但是 我想说的是必要条件就是如果家境不行，一般来说诞生的概率会很小很小。 嗯，好，因为我们从历史的严格来看呢，就是说企业家啊，他沿袭下来啊，他除非这是个家族企业，而且呢还真不错的话啊，确实，但是这样的案例很少，就是一家企业 也不是挺多的，比如说丰田公司的，对吧？ 对，我刚才就说，除了这个某一两个家族企业， 然后大多数企业到最终都还是家族企业为主。 对，你看丰田公司出来的是什么？这两年我们看到大量日本企业出现的是数据造假，是吧？这就是某种没有监督的企业啊，不是股份制企业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弊病，等等。好，那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留给大家探讨啊，就是说。时势造英雄啊，下一代商业领军人物真的会从这些父辈就已经非常不错的家庭当中产生吗？此外，我们再换一个思考啊，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压力会比普通人小吗？ 会， 啊，压力还比普通人小。 对， 你的观点是？ 大多数人都会是， 嗯， 因为还是嘛，就是其实这个财富这件事儿，钱这件事儿来说，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感是蛮重要的，特别是在初期的。幸福感， 对吧？就当你财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幸福感才会跟这个财富关系不大。 嗯 啊，但是在你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财富上升就是幸福感会上升。 嗯，可是这些人偏偏选择了不是去花钱，是去挣钱。 嗯，就是他可能会他做的那份工作可能会去寻求某种价值感或者其他的意义感。 嗯，其实这个观点我和华欣不太一样喽。 嗯， 我认为呢，他们是要和自己对比的。所以每个人和自己对比的话，压力啊，不见得就是因为你拥有财富，你拥有地位就会比别人。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他们确实是有压力。他们说，你看，那都是我爹的，那都是我父亲的，在他眼里我什么都不是。 除此之外，他们经营一个企业并不比别人容易。 然后第一点，所以他就遇到这样的压力。但我说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些都不是社会问题或者不是客观问题，而是他们的认知和心理问题。认知和心理问题相比客观问题好解决。 嗯，那有的人就解决不了，有的人呢就解决得了，这些是不是和 钱没有关系呢？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就简单回想从职业角度来说，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找不着工作，他身上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叫做找工作的现实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叫做我因为找不到而工作而烦恼的心理问题。对于那些有钱人的孩子，他们往往现实问题并没有多少，更多的如果要是有一些觉得让自己不开心的问题，往往都是心理问题。 嗯， 对吧？换句话说，对吧，如果你是穷人家的孩子，你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实问题，一个是心理问题。而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往往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问题。 哎，不啊，如果没有钱的话呢，他的心理问题就一定要有吗？ 一般来说也会有啊，我找不到工作而烦恼，所以他才来去找我咨询。他要是找不到工作还不烦恼，那就不会来咨询的嘛，对吧？ 嗯 就是当然我们说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就是有存在两种类型的问题，一种叫现实问题，一种叫心理问题。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处在这样一个灰色的地带呢？不会那么极端说我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对，这可以这么说，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往往现实问题会少一些，心理问题有，但是对吧，但是没钱人家的孩子也有更多心理问题啊，这件事是没法比的。 嗯 啊，而这样说，心理问题其实是可以处理的。 嗯， 心理问题只要他不进入到心理疾病，其实调试认知是比较容易调试的。 嗯，好，当然啊，子非鱼非之鱼之乐啊。 嗯 啊，所以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呢都可能会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和困境。 嗯， 怎么去解决，对比可能是没有太多作用的。 嗯 啊，过分的强调你和别人的财富的差距和资源的这个多少，我认为是只会助长你的心理问题，不会因而带来一些解决的方案的。 嗯， 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身边已经有很多人比我们有钱，还比我们努力，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和他们比。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些可能没有资源没有钱的朋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啊，看看解决之路在哪里。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是英语专业毕业10年了，目前在一家教育公司，实在太累了，天天加班，天天想辞职，想问问英语专业有什么轻松的工作吗？ 嗯， 有什么轻松的工作，这个是不是跟专业没关系啊？ 对啊，轻松的工作不一定挣钱啊。嗯， 或者是说是不是他的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我们得考虑一下，就是你是想找轻松的工作，还是想附加一项又是学英语专业的，同样还要轻松？ 嗯，就是那个这份工作比较轻松，但是他招英语专业，他要的是这个吗？ 这很理想嘛，是吧？嗯， 但他招英语专业啊，他要这个 啊。哦，那有这样理想的工作吗？我们是不是首先把轻松工作画一个圈，然后在里面再找一找跟英语有关的啊，然后就推荐给你呢？ 但我不能说轻松的工作，你知道吧？因为我要一说轻松的工作，那些干这个轻松工作的这些职业者听到了这个我说的，就会说才不是呢，我们工作可累啦，我们工作这个事儿那个事儿。 对，我们首先还是要站在自己去获取这个财富和资源的角度来说啊。 嗯， 不是说谁给你安一个 CEO， 让你每天在那坐一坐啊。 嗯， 你坐久了，无聊的事儿其实也是最累的事儿。 嗯， 华欣你觉得吗？ 嗯，差不多吧。 就是甭管别人怎么看，你认为这件事情很无聊，实际上就是一个最累的事儿。不管你是 看你怎么解释怎么累，什么叫做累了？对， 因为你是吧，度日如年呢，是吧？你觉得无趣吗？ 那也不一定啊，挣钱啊。 但是 做一件很无聊的事儿，但我每到月底都能挣到钱， 觉得无聊了。 对啊，我做的事儿的过程我觉得很无聊，对吧？我每天都在盖章、打表格、盖章、盖章，我每天动作都是很单调的。但一到月底，咔来一大红包。一到月底，咔来一大红包。 是啊，但是他必须要度过这30天很累的时光啊。 啊，对啊，挣钱嘛，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还轻松吗？ 不一定啊，这个这个如果轻松这件事儿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叫做钱多事少离家近，对吧？事少，对吧？ 所以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叫轻松的工作，是不是？ 对啊， 啊，你每天工作都很轻松。 对，工作轻松就比如说事少嘛，比如说我虽然一天上班8小时，但我实际上上班只有3-4个小时，对吧？ 对， 3-4个小时工作就做完了。 是， 对， 还是说你每天呢其实特别的没劲，但是呢挣这个钱很容易啊，就是刚才华兴所说的嘛，特没劲、啊，每天无聊，但是呢钱哗哗的来。这个算不算你理解的 轻松？这种事也挺难的，特别没劲，钱哗哗的来的事儿， 对吧？所以我想问问啊，这位朋友，你首先你要做一个定义吧，哈、什么叫做轻松的工作？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学英语有哪些比较发展不错的工作吧？啊，这个也许更符合大家的价值观一些。 学英语发展不错的工作啊，英语老师啊。 嗯 嗯，学英语一般典型的工作就是 他就在教育公司啊，他 就是 每天太累了。 学英语典型的工作就是一个是英语老师，一个是翻译，然后翻译呢，口译、笔译， 嗯， 然后如果说典型的啊，然后如果说不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外资企业的什么助理啊，什么运营啊，需要沟通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工作。 嗯，你看啊，其实做英语培训啊，或者说教育机构的老师哈、 嗯， 我发现往往都有一个职业黄金期。 嗯， 这个黄金期可能是你业务最好的时候，也是你体力最好的时候。 嗯， 很多人说了，我再讲下去我讲不动了。 嗯， 啊，也许我的评价很高，同学们都很喜欢我，但是实在我心力交瘁了。 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处在这个阶段，他说他工作10年了嘛， 嗯， 是吧？他也没有说他业务怎么样。 嗯， 但事实上呢，他已经不想再干下去了。所以这一块咔，啊，否了。 嗯， 也许对于刚刚工作几年的朋友来说还可以， 嗯 啊，那你还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呀？ 他可以去，但是有些奇观，有些地方他不一定能去得了，比如说去公办学校去做个英语老师啊， 嗯， 对吧？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 嗯， 有假， 嗯 嗯，然后如果不是当班主任的话，压力就更小了， 嗯，你看啊，这个没钱的时候呢，我们想努力去挣钱，就不考虑辛不辛苦了啊， 嗯， 阶段性的考虑，那。辛苦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大家会想，哎呀，我这有命挣没命花呀，是不是、 嗯、 啊？我就想找一个轻松的工作，怎么办？ 嗯，嗯 是他工作10年了，也许有一定的积累了，这个时候该追求一种生活和工作平衡了吧？ 嗯、 特别是在他累到要吐的这种阶段，是不是这种想法会更加的强烈一些？ 嗯 嗯，所以刚才华兴的意思是给他一个。这个平衡的选择， 嗯， 是吧？ 嗯 嗯， 但是那种，但是关键是那种轻松的，然后给钱还少不了太多的那样的工作，他不一定有资格能进入。 嗯 嗯， 是，就凭什么你可以，是吧？ 嗯， 是，所以呢，如果要想获得那样的一个门槛，就是说我又还可以挣着钱，又有一份工作，又不是很累啊、 嗯， 这种感觉呢，前提是你还要有一定的能耐。甭管什么样的能耐， 嗯， 你才能够进得去，是吧？要不然的话， 嗯、 大家都想去啊，凭什么你呢？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你的单位时间要更加有价值， 嗯， 比如说你教1小时的课，人学生就能提分啊，比别人教3个小时都强， 嗯， 你教1小时的课，老师、家长的评价，就是你同行的评价，哎，更认可， 嗯， 所以你的单位时间更值钱了，那么你就可以实现。轻松的把钱挣了，心还不累， 那也不行。 嗯， 嗯，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那你可能承担的责任就会更大。 嗯 啊，你可能讲的让你排的课就会更多。 哦，会给你就压榨你了，是吗？ 对 啊， 就他如果在一个企业里干，就会变成这样的话。 嗯，那你没有议价权吗？ 然后呢，他可以自己开一个公司。 嗯， 就自己当一个当独立。开一个老师，对吧？自由职业， 哎，想接多少接多少。 对， 你在组织里有时候会身不由己。 对， 不是谁都不可替代，也许你阶段性的不可替代，是吧？ 对，

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刚才那首像我这样的人，估计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一句啊像自己的样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是有梦想又不甘放弃，有困难又不愿意回头的人。我们希望职场帮帮团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前行。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例子哈。他呢应该是挺受刺激的，这个刺激不是来自于工作的挫败感，而是来自于他身边的环境啊。他说，我今年30岁，在一家公司啊做销售，前几年呢赚点钱，没有买房子，后来房子翻番了，更买不起。自从去年开始啊，销售额直线下降，大部分呢销售员都在办公室里聊天，偶尔呢也接打一些电话。这些人呢没什么事儿做，天天呢就在办公室里聊天，不出3句话肯定会把话题啊转到房子上。我在的时候那声音绝对高8度，就好像有意说给我听的。这些人呢基本都有房，而且还不止一套，话题啊总围绕着我某某路的房子又涨了多少钱啊，我二环那房子附近啊又盖了个什么学区啊，啊我的哪个小区啊又租给谁啦，一个月租金多少钱等等，就这些话。听着呢我非常的难受，每当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他们是故意在刺激我，我只能躲出去啊抽根烟或者是去厕所蹲一会儿。这些还不算什么呢，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故意问你，哎呀你什么时候买房啊，我买不买房关你们什么事儿啊。我心里说，我现在只想安心工作，忘了这一切，我不希望听到有关房子的任何话题，我不看新闻，我不上电脑，我就想一个人安心工作。可是呢这些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揭露我的伤疤，让他流血。为此呢我跟他们抗议过，我工作呢不要打扰我，可是也没有用。还行。 嗯， 他是不是需要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环境， 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吧。 修炼，修炼嘛，对吧？ 嗯， 就是他因之而愤怒，就说明房子这件事还在干扰着他嘛。 嗯， 对吧？如果房子这件事不再干扰着一个人的话，那就应该觉得无所谓嘛。 嘿嘿，那他要是能修炼出来的话，他就不用这么提问了呀。他显然是没有达到你所说的那个。 对，所以他得需要，他说不想换，就把这事当成一种修炼嘛，对吧？ 那万一中毒太深了怎么办？他自个儿没修炼好，反而激怒了他的这种负面情绪，万一跟公司的人吵一架干一架，那就麻烦了 啊！所以要修炼嘛，就是让这个负面情绪得就是 修炼，我们要有导师在边上才可以啊， 他没 有师傅才可以啊， 他没得选择就只能修炼了， 他自己修炼。你听说过一个词叫走火入魔吗？ 嗯， 那万一他走火入魔了怎么办？我不赞同啊，除非你他身边有一个导师啊，每天呢就像华星这样啊， 嗯。 来说说吧，今天什么感觉啊？ 嗯， 然后给他搅一搅啊。 嗯， 这个我觉得才可以， 对吧？你看他烦，他说房子的事儿烦，就说明你还很在乎房子的这件事儿嘛。 嗯， 对吧？如果你完全不在乎的话，他说什么你都不会烦的嘛。 好嘞，来华星，你现在就是他的导师啊， 对吧？那是他的，那是他们的观点嘛，对吧？ 嗯、 跟你来说，对吧？跟你来说，房子不房子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不是你很看重的，不是你很看重的要素，那为什么会烦呢？就像 我看重啊。 对，那是因为你看，那还是因为你看中嘛？那努力挣钱买房子呗。 那他们别在我买不起的时候刺激我呀。 他们刺激你才能让你努力挣钱买房子呀。他说要不刺激你，你还会努力挣钱买房子吗？对吧？哦、没有人到处没有人去说、啊、房子很重要。你看我们买房子，房子就能带给我们好的生活。你会努力去挣钱去买房子吗？ 嗯， 对吧？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随随便便的就能住上一个好的房子，好的房子，谁还会去努力挣钱去买房子呢？ 好，华星是。化悲痛为力量是吧？ 对啊， 这种让他努力的去工作是吧？ 嗯。 另外，我们从心态的角度给他宽慰宽慰吧。 嗯 嗯，就是他心里不平衡。 嗯。 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呢，恨人有，恨自己无。 嗯， 只是这种感觉。 嗯。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平衡的问题？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是你无法倒回到，就是你没有办法重新回到过去做一个再重新做个选择，说我回到过去几年以前去买个房子，这件事儿是你说没有办法来去干的，因为时间这件事儿是没法往回倒的，所以你只能从现在往前看。 嗯，好，往前看是吧？往前看呢，看到身边的人，他们每天都议论他自己的房子卖多少钱了，出租多少钱了。 嗯 啊，我看到的是这些负面情绪 怎么来排解。就往前看，往你自己的生命的前看嘛，对吧？ 嗯、 就是反正大家每个人都也就活70岁、80岁，对吧？ 嗯， 你想他有房子，他也就活80岁，他不可能说有房子活800岁，对吧？你没房子也活80岁，对吧？所以重要的不是房子，重要的是你的时间嘛，对吧？ 嗯， 对吧？你活这80岁的时间，你觉不觉得值得嘛？如果你觉得值得，有房子只是你的一个要素嘛， 嗯， 对吧？ 好， 你怎么让你的时间过得值得嘛？ 嗯，怎么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是吧？ 对啊， 怎么才让自己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不那么无聊？ 对啊。 你其实应该鄙视他们，是吧？你们除了有钱，穷的是一塌糊涂啊，穷的只剩下钱了。 对，我还有梦想，对吧？ 哎，或者是说你有兴趣也行，是不是？ 嗯嗯、 你有一个和物质无关的爱好， 嗯， 和食色无关的欲望， 嗯， 哎，我觉得你这样的生活就会更加的上层次啊。你这种兴趣不会因为外在的评价而改变，你这种兴趣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个贫富而改变。当然你如果有钱的话，你这种兴趣获得会更容易一些，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哪些是最重要的呢？首先是你吃饭的问题啊，这解决了啊，温饱问题解决了。另外就你的健康的问题，这个保持住。与此相伴的是，你应该有一个你能够从中获取快乐、汲取营养的这么一些兴趣啊。 嗯， 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啊，事业，也有可能是你个人的某方面的这个才华，也许你忘记了，你老拿自己没有的和别人比，首先比这个就不对啊。此外呢，你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些闪光点。 嗯， 来，华星，你很擅长啊，你给他挖掘挖掘，他有什么？啊，值得去不说炫耀啊，值得自己感 觉 到骄傲的。 当然，你说他那个他要换工作，我觉得也对，但他换工作倒并不是因为他的同事总会在说房子的事儿，而是因为他现在这份工作不能赚到钱了 啊。 是， 就是你，所以我们往前看嘛，对吧？你往前看，你往前看，你下一步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对吧？如果赚钱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话，那你就得看，你不用看你同事到底怎么说，而是看你这份工作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啊。这是一个实用的角度啊。 对。 此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我们精神角度啊，就是他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从自己来说，每个人是不是应该都有啊？ 那他的文字中我们看不 出来， 对吧？ 嗯，你猜猜，啊，随便你找一个你曾经被咨询过的案例，你觉得难道一个人都是一无是处的吗？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对自己的满意可能有点高哈，对吧？ 嗯， 对吧？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能6点半起床，我觉得这就是个叫自豪了，对吧？ 嗯，所以也许你本身就很优秀，是吧？但是呢，你认为要更优秀才达到你认为优秀的标准，这就把自己弄得太累了啊。 他倒不一定这么想。嗯 嗯，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说啊。 对，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太累了，你不妨换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吧？找一个维度啊，重新的评判一下自己，也许你会觉得，哎，我还真不错哦，是吧？特别是自己在遇到一些这种负面情绪打压的时候，或者是你周围的环境对你不是很友好的时候，要么呢你冲破这个环境，就像刚才华兴所说的，我化刺激为动力，是吧？要么呢你换一个维度来评价自己，你依然是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说叫什么出淤泥而不染也好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桀骜不驯也好等等啊，那其实是你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在判断自己，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而改变啊。好，祝你好运。其实他也抗拒过啊，他也在这个公司当中啊表达过他的抗议，可是好像没有太多的用，没有太多的用。那么，要么修炼内功啊，要么换一种打法哈、啊，要么呢换一座山头。祝你好运。海星，你有没有咨询过因为这个买房的问题而产生困扰，进而影响到工作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你举个例子。 就买房子的，其实这件事儿它倒不是说是那个什么，这是大多数人的困扰，如果买不起房子在大城市里边，它的困扰是因为我在这个大城市生不了根啊，对吧？我会很漂泊， 安全感确实的， 人的安全感是很低的，这样大多数人的情况，对，很少有那种人，那种说我不买房子，说我可以不买房子，我为了我的梦想，那种人往往都是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那种家里边很有钱的人孩子。 但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恰恰相反，一个女生啊，她跟我认识很多年了，有十来年了。那么她是因为放弃了原来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来到了北京读研究生，然后呢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通过考研换了一份工作嘛，这么多年来她从来就没有买过房，她也不想买房，他就一直租着，原来呢是收入比较低，是吧？收入比较低，买不起嘛。后来呢，有一定的积蓄之后呢，他也认为一个人没必要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买房上。 对，一个人没必要把用所有的钱都用在买房上。 对对对， 两个人呢？ 他后来是一个人呢，一直是一个人呢。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两个人呢，三个人呢？对吧？你要有一个孩子，你要是不买房子，就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买房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那好，那我们就说对于单身人士来说吧。单身人士来说， 就是单身人士来说，那你有必要不要成个家呀？ 就是成家之后这个问题才凸显，成家之前不凸显。 成家之前你要成家的时候，你的那个丈母娘是不是考虑这件事儿啊？ 哎，这还是个女士，我认识是一位女朋友。 对吧？那婆婆是不是？当然女士的没关系，女士可能好一点啊。 女士凭什么好一点？ 对吧？就男士，你丈母娘可能会去问你这个事儿嘛，对吧？对吧？那不成家也有不成家的人，像我也认识，女士不成家，她也不买房子。 对 啊，然后她不买房子，等于她身体有疾病，她不能那个，她不能生小孩 啊，那是一回事。我说的这位朋友、 把每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去过嘛。 我的这位朋友呢，他其实还是一个很有内心追求的人，他很喜欢音乐，很喜欢读书啊，很喜欢这个什么旅游、摄影等等，而且呢，他还攒钱，他不乱花钱，他还把自己的很多积蓄给他家里人用。他哥哥做生意啊，要钱啊，他还借给钱啊，给他，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哎，我觉得也很自得其乐呀。 就没成家嘛，他一成家他就想这事儿，但是他也但他如果要不提前想呢，他等他成家再想，没准就来不及了。 嗯， 对， 嗯，但人不都是活在当下吗？ 不是啊，人是活在未来的， 那前提是你要有明天。 啊，对，就是他有没有明 天，就是你前提是你要能找到另一半是吧，能成家呀， 就是人是活在未来， 如果大家都愿意为着这个， 就如果大家 没有实现的事情考虑的话， 但如果当然如果我们说如果大家都不成家的话，那人类不就没那个什么了吗？ 是、啊、 人的那个人类的那个什么都是为了传承嘛、 哎、那你说我们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可是呢完全为了明天而活着，明天的事情而现在焦虑， 所以得努力嘛，就是就叫做人类的幸福归根结底是有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叫等待、嗯、一个叫希望，这不是我说的，是大仲马说的、 嗯、 希望就是活在未来， 嗯， 等待就是等那就是努力去等那个让那个未来实现， 嗯，好，锻炼身体最重要 对 吧，是吧， 活在当下的人往往都是对未来已经绝望了的人， 嗯， 当然我说的比较悲观了啊，但是确实如此啊，就是当你对未来已经绝望了，你觉得未来已经我已经没法想那个未来了，我的未来我也就不知道了，对吧，就像我认的一些朋友生家自己生病嘛，对吧，他觉得也许某一天自己的生命就结束了，不知道，那他只能活在当下了嘛， 嗯，所以那些因为买房而焦虑找你来咨询的人， 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如果不为买房而焦虑，他们其实已经绝望了。 听到华兴这么说的话，我估计每一个咨询的人都会心里很开心的， 嗯、 是吧？ 对 啊、原来我焦虑是因为我对于未来还有希望。 对啊，是有期。你焦虑为什么焦虑？焦虑是因为有期待嘛？你要没期待，嗯、你焦虑个啥呀？焦虑。 但是我不赞同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活在当下是对于未来绝望，我不同意啊。也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把每一天过好， 嗯 啊，强于我为了未来每一天焦虑，啊。我如果统计的话，我今天过得好，我明天也能过得好，未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到我的身边的，当然我需要放低某种欲望，就像你说的啊，我结婚了没有房子怎么办啊，我孩子要上学怎么办，因为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他如果都把钱花在了当下的话，他不为未来储蓄的话，他肯定可支配的这个钱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因为房子是个大件啊。那从物质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确实啊，他没有太多的钱去买房，但是呢，他有更多的钱用在今天啊、明天的花销当中，所以他的这个幸福感会不会更强一点呢？就今天的幸福感会不会更强一 些？就是不是？我觉得活在当下是一个好无奈的一个那个什么呀？ 嗯、 就是你没了希望了，对吧？ 哦、 你就说我每天就我把我当下这一天活好，因为也许明天我可能就。对吧， 我们对明天不悲观，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今天，因为今天过好了才会获得明天。好，这是个开放式的话题啊，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探讨的一些观点能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啊，我们不做主题先行啊，不做一个结论预设，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最近呢，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招聘的信息啊。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前两个月呢，因为待遇问题婉拒了一家公司，现在呢，公司又给我打电话说每个月加2000。让我过去做一个新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就是面试的时候呢向我提问的一个项目啊。我在面试的时候呢给那位总经理啊提了一些建议，我估计是不是没招到人，或者是找的人他们不满意，于是就又找我来了啊。那么当时他们是要我的，因为我觉得钱少了就拒了，现在我犹豫要不要去呢，现在多2000块钱，但是他没说这个2000是不是他心里的那个标准，是吧？ 嗯嗯 啊，是跟他心里的标准差不多了，还是说还隔个5000-8000的？ 嗯，还有其他选项吗？ 没有其他选项，就是目前来说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来咨询的。 啊，然后这个选项，然后这个项目，他觉得背后有没有什么坑啊？ 他曾经就是想要去了，只是因为待遇没谈好嘛。 嗯， 我认为应该没有太多职业发展上面的坑，至少现在没有看出来吧。 嗯，然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是吧？那这个就变成了最好的选项了是吗？ 就是他对于好的，对于一个职业的好和坏，这个好的会有， 那也许更好的选项在明天就出现了呢。 他给自己一个期限嘛，对吧？这玩意儿就跟等车似的嘛，对吧？你打出租车，这个公共汽车一辆一辆的来，出租车你这等着就是不来，你说你上不上这个公共汽车吧？ 是我们曾经在这个大雨天用各种叫车软件都叫不来一辆车，这时候来了一辆很挤的公交车，上还是不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 吧？ 我曾经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再看十分钟啊，再等十分钟，十分钟来了我就那个叫个车来了就来了，实在叫不到，下辆是什么车我就上什么车 啊。你上完了之后就后边你叫的车就来了，你说怎么办？ 那我也不后悔，因为我不知道谁在路上哈会遇到什么情况，也许公交车他就走公交道了呢。 啊，对啊，那就行啊，那就行。所以他就这个问题嘛。 好，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机会啊？这个机会呢，是不是你马上就需要去那儿上班，是吧？好。那我们来说这个钱的问题吧。这公司是什么想法呀？当时没谈拢，现在又加2000。 当时可能公司觉得这项目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招个人啊。结果发现之前招了个人，万一不靠谱嘛？不靠谱，完了之后觉得还是之前这哥们儿靠谱，但是你又不可能用原来的钱，你都已经跟人谈好了，对吧？谈差不多了，你说你还用原来钱招的，所以公司想加2000来那个来把他留住嘛？ 这样的公司要不要打屁股？这样的事儿是不是我们身边很多人都遇到过啊？ 就公司招人啊，公司给人发工资啊，都是尽可能低的发，一般都是大多数公司都是这样的。 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少数人是吧？少数公司 没有，这几乎就没有，大多数人都是我尽可能低的给你发工资，然后呢，或者说那我至少按照这个市面上，我调查一下市面上的这个工资水平，对吧？我不可能比市面上多好多，我要比市面上多好多，一定这个项目有问题，你知道了吧？ 要么就是那个钱太多了，是吧？都不知道怎么花了，原来没有用过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 定价。那我公司老板，我可以放我自己腰包里，我也不可能发到员工。 有这样的公司，你比如说某些互联网类的公司，在初创的时候拿到融资了哈，到处挖人嘛。 到处那就有坑嘛。我还说就是其实这样的项目是有坑的。 好，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要不要置气呀？要不要情绪用情这个意气用事啊？我就不去啊！当时说好的，现在啊，你给钱我就来啊？还是说咱们是在商言商是吧？理性的来谈，都是成年人了。 我觉得意气用事也可以啊，对吧？ 意气用事， 年轻人对吧？你到了40岁的时候，想意气用事都没意气了， 没有这个资本了，对吧？ 对吧？年轻人就得要点 说加2000，不5000。 来点情绪，对吧？ 3500 ，OK， 来吧， 对吧？我 就是你现在是卖方还是买方，同志？原来你是乙方， 不是？但是这个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这么跟甲方来去做这样的谈判，甲方可能会那什么，会很别扭。就你来到我这公司里边，我会对你有很大的期待。你要是万一做的不好，比如说本来你说本来那个甲方希望你3个月就能搞出来，如果你说你3个月没搞出来，万一4-5个月才搞出来的话，这个后边的关系很难处。 当然了，我们一分收入啊是3分付出，但前提是老板认为你必须是2分付出啊，这个才可以。如果老板认为你要5分付出，你就付出3分，拿到了1分的钱，那你也是不合格的啊。不过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现在给你加2000嘛，你原来因为钱不够你拒绝了，那你原来是现在基础的多少呢？几倍呀？就是说你原来是开10000是吧？公司说不行，我们这个岗位也就是6000，现在说8000来不来？你说少点，要不9000，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谈的，就是说你这个加2000跟你目标价位啊还差多少，是不是还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因为现在你有主动权嘛。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要谈应该是谈这个，就是说我做了一个调查，在咱们这个城市里边，像我这样的岗位，对吧？其他的公司都给12000， 像我这样的人， 你加2000，最后到8000，你叫我，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是，你觉得呢？ 对吧？ 你觉得这样好吗？ 然后公司就说，公司就说，那你可以走。那他就说白了，就是他有选项，你知道吗？我手里边有12000的选项，我干在乎你8000还是6000，我才不在乎呢。是的， 就是。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